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都有哪些财经领域的大事值得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昨天国家发改委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呢，受到强降水还有低温等等这些不利的天气情况的影响，部分地区的蔬菜价格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波动。另外呢，因煤炭等能源产品还有大宗原材料等价格上涨，也传导了部分的原因，所以导致部分地区一些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不过呢，和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物价普遍大涨相比，我国的物价水平呢总体处于可控范围。相关受访专家也表示，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不会出现物价全面上涨的通胀的情况，所以大家也完全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而且和国际通胀的愈演愈烈相比，我国才是全球物价水平当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展望未来，国际通胀压力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而我国的物价总水平将会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当中。那咱们就具体来看一看咱们的菜篮子情况啊。菜篮子产品呢是重要的民生商品，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当前我国的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从供应量上来看，当前的菜篮子产品总量呢十分充足，生猪的生产已经完全恢复了，市场供应也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宽松。那前三季度像禽肉、牛羊肉、牛奶等等重点的这些产品的产量呢都实现了一个增加，像苹果、柑橘等等大宗水果还有养殖水产品正处于上市的旺季。蔬菜呢在在田面积比去年同期啊是稳中有增的。相关专家也表示，按照现在的面积和在田蔬菜的一个生长测算情况来看，为我们国家14亿人每天每人提供3斤菜，那是完完全全有保障的，而这个水准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来关注，银保监会公布了2021年前10个月信贷投放规模和结构，并针对最近的一些热点的事件啊，做出了一些回应。比如说，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就表示说，前10个月呢，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是17.9万亿，同比多增加了783亿，资金供给合理充裕，有效满足了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那关于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来自银保监会的新闻发言人也提到说，房地产合理贷款需求得到了满足。那截止到10月末呢，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同比的增长是8.2%，整体保持了一个稳定。其中在个人住房贷款当中，有90%以上都是用来支持首套房的。投向住房租赁市场的贷款同比也增长了不少，增长了61.5%。 最近咱们一直在说这个涨价那个涨价，那个大宗商品也涨了啊，是吧？油价也涨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条降价的，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20号已经正式开启。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公布呢，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降，汽油每吨下降95块钱，柴油每吨下调90块钱，这也是年内成品油价的第四次下调，距上次的下调已经过去了3个月。那具体到北京地区呢，92号汽油将由现行的每升7.56块调整为7.48块，降低8分钱；95号汽油每升原本8.04块调整为7.96块，同样降低8分。那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进行估测啊，加满一箱油将会少花4块钱。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的汽车市场。在最近召开的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上，有消息显示，到今年9月底啊，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97亿辆，年底呢将会超过3亿辆。那预计在14-15期间将会保持一个年均4%的增长的速度。另外，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前10个月，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同比均增长约1.8倍。那截止到目前呢，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量当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1%，也就是说，11辆车当中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下面有一组数据啊，来关注一下全国人民的存款情况。最近呢，有一组数据是这么说的：截止到去年年末啊，我国的45个重点城市当中，有12个城市的住户存款余额是超过1万亿，说的是整个城市啊。那其中呢，北京的住户存款余额是位居全国第一的，超过了4万亿。那其中呢，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的住户存款余额分别位列第2到第5位，成都、天津、杭州、苏州、西安位列第7到第10位。那人均存款方面啊，这个2020年呢，是一共有11个城市的居民人均存款是超过了10万块钱，其中北京、上海分别以19.6万和14.8万位居前2位。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啊，说并不是说住户人均存款余额越高的城市就能代表居民越有钱。比如说有一些地区的投资渠道可能会更多，有更浓厚的投资氛围，所以大家可能也更倾向于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我还使用一些其他的投资理财的形式。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的消息，来看一下北交所。上一周是北交所开市的第一周，市场运行态势良好，市场成交也明显放量。10家71只，也就是一共81只北交所的上市股票，合计是成交212.49亿，较开市的前一周，也就是说原本的新三板的市场的交易增长了158.69%。那10只新股整体价格较发行价是上涨了123.91%，平均换手率达到了133.95%，成交金额占到了北交所全市场的38.77%。而71只存量股呢，整体都有所回调。另外，开市以来新增合规账户有34万户，目前全市场合格投资者有437万户。那8只北交所的主题基金啊，在上周五也是集体发售了，当天上午就已经实现了一个超募，也显示出投资者较高的入市的热情。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买这个上周五发布的8只主题基金的，如果有的话，您也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啊，看看您是买的哪一只。 下面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元宇宙啊。之前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过这个事儿。但这个概念啊，其实很早就有，但是最近呢，就是在二级市场被引爆了。根据中国基金报，有多位基金人士表示呢，目前啊，事件端持续催化等因素导致元宇宙这个概念在 A 股表现比较好。那各种事件也持续为这个板块都加温了，不断添一把柴，添一把柴啊。而目前这一个领域呢，依然属于主题投资阶段，但是中长期具有较高的前景。元宇宙符合未来技术进步的大趋势，是一个值得布局的机遇。比如说，其中有一些产业链端的一些被看好的板块，比如说芯片产业链、云计算、 VR、 AR 产业、游戏等等相关板块，都因为元宇宙这个概念而被持续看好。不过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啊，咱们追这个新的概念一定要注意风险，千万别盲目，因为本身现在就属于一个概念阶段。究竟在这个概念当中的供应链当中的哪一个公司能够走到最后呢？啊，这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长远和专业的眼光才能有所确定。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那句话吧，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20号，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新版的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防控指引，其中要求啊，企业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组织所有的员工进行全程的新冠疫苗的接种，做到未全程接种者不得上岗。企业和员工呢，应及时了解配送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快递和外卖人员到上述区域配送的时候要严格个人防护措施，做到完全无接触式的配送。企业呢，也应该实时掌握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的轨迹、接触人员等等这些相关的活动信息，通过骑手端 APP 或者是车辆定位系统和其保持同步的实时在线，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第一时间调取信息进行回溯排查。来关注几条科技企业的消息啊，来看一下小米。最近呢，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法人是雷军，注册资本10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呢包括新能源车的整车制造、技术开发等等，公司的注册地是北京。而此前小米曾宣布100亿人民币成立小米汽车有限公司。说完小米，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B 站啊。最近呢 ，B 站非常的豪气，将浙江永义电子支付有限公司有65.5%的国有股权的拍卖结果正式揭晓，买受人是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谁呢？实际上这家公司就是 B 站的主体公司，成交价是1.18亿。因为本次股权竞拍成功，所以 B 站也随之正式加入了支付持牌大军。此外，早在去年 B 站就已经放出了一些像高级资深支付开发工程师等等跟支付业务相关的岗位，那直到今年的11月20号啊，依然可以在相关的招聘市场可以搜索到类似的这一职位，招聘的这个岗位给出的月薪范畴是25,000到35,000月薪起步。各大互联网平台企业都通过收购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申请啊收购啊等等这种方式获得了支付牌照。那未来 B 站要拿这块支付牌照去做什么呢？咱们也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 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涨价情况啊。根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呢，国产的 Model 3后轮驱动版售价将上调15000元，目前呢是25.09万，续航也由原本的 NEDC 的工况是468公里提升到了556公里。这个556公里的这个工况呢是 CLTC 工况，那百公里加速由5.6秒降至6.1秒。而官网目前也显示，目前的交付时间是明年的1季度。最后来关注一下科技大佬啊，苹果最近在汽车项目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表示未来研发重点会瞄向全自动驾驶技术。最近来自知情人士的透露，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在推动其电动汽车的开发项目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并将研发重点是全面转向了全自动驾驶技术。苹果公司内部的目标呢，是在4年内，就是在2025年之前啊，推出其自动驾驶汽车，比先前一些工程师计划的这个目标可能要花5到7年的时间完成，还要来得更早一些。但是这个时间表呢，最终没有被确定啊。它的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面世还将会取决于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开发的相关的进程。那对于科技大佬苹果来说，它的全自动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啊，我想还是大家颇受关注的。这个消息一出呢，苹果的股价也是应声大涨。好，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啊，咱们邀请一位嘉宾跟咱们连个线啊，来聊聊什么话题呢？这双十一过后真是给大家贡献了很多很多的新闻跟热点啊。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头部主播最近跟欧莱雅官方旗舰店，也就是他的官方主播之间，因为最低价究竟是谁？为什么官方旗舰店宣称主播是最低价，但是最后呢，自己变成了最低价？目前这两个事儿啊，究竟怎么解决？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4.5 财富新动力。 CPI、PPI、PMI。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和讨论一下头部主播跟欧莱雅之间的一些风波啊。我看很多媒体起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聊一下这件事儿。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您有没有在双十一的期间，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时段吧，在直播电商头部主播李佳琦或薇娅那儿买过东西？您是为什么选择在头部主播那儿买产品的呢？是觉得在这类主播那儿买的东西价格最便宜，还是说认为他们的选品最有保障，还是说我干脆就是看了个热闹，也没什么事儿，点开了，然后觉得这东西不错，价格好像也还可以，我就直接下单了。欢迎您在我们今天同步开放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进入正题，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欧莱雅风波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预示的意义。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连线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财经观察员，社会化营销专家黑马良驹，欢迎黑马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大家早上好。 哎，早上好啊，黑马老师。我们先看啊，这个事件的主线啊，可能还有朋友不是特别的清楚，我先来给大家捋一下。这个主线相对来说清晰一些啊。在双十一的直播当中呢，有一些消费者花了429元，从李佳琦或者是薇娅的直播间买了欧莱雅的一款王牌产品，叫安瓶面膜。其实就是一款面膜，这个429元，大家听起来可能特别高啊，因为这个面膜呢，这个大概有50片左右。但是消费者发现，这个被欧莱雅 被欧莱雅自己啊宣传是全年最大力度的价格，比欧莱雅天猫旗舰店贵了170多块钱。所以呢，在李佳琦薇娅直播间买贵了的消费者是纷纷来到了官方旗舰店投诉。那于是呢，这个李佳琦跟薇娅呀很受伤，没能等来欧莱雅解决方案之时，自己两个人先发了一则内容很相似的声明，说我们会暂停跟欧莱雅官方旗舰店的一切合作，并要求其在24小时之内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看啊，第二天凌晨欧莱雅也是连续发了两个声明，第一个声明呢是说我们看到这件事儿了，第二个声明呢就是给出了这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呢也让大家更不开心，为什么呢？这解决方案是这么给的，说针对一部分用户啊，就是买够999块钱的这一部分消费者，我们送你一张没门槛的200块钱的券，你没买够999块钱的这个消费者，我们是送你499减多少多少的券，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先购物然后才能享受到这个补偿啊。这个解决方案一出之后，网友呢是更不买账，说我本来就对你非常不爽了，现在还需要让我再在你这儿购物。所以这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主线啊。我不知道黑马老师，你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呢，你有一个对这个事件最直观的一个理解跟认知是什么？您觉得这个事件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志性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事件从这个就事论事啊，我就觉得的确是欧莱雅做的不是特别的讲究。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你承诺了是全网最低价，是吧？你说以后不管你和这个李佳琦薇娅是怎么去合作，或者说是以后将来一个趋势，所以你那个时候呢，你不能就是让消费者受损失。我觉得首先是欧莱雅这个事情上处理的是不妥当。 嗯， 但是从这个长期来看啊，的确。李佳琦薇娅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嗯， 自从那个这个直播带货火之后呢，李佳琦薇娅之所以能够在直播带货行业里面呼风唤雨，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一个全网最低价。 嗯， 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力度呢？说到底呢，其实还是从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趋势上来讲，因为最早直播带货就是从淘宝直播开始的，在抖音。今年起来之前啊，这两年起来之前，在2019年整个的淘宝整个的直播带货的这个量呢，大概有3000个亿吧。然后其中其实那个淘宝直播占了60%。当时这个之所以要做这个直播带货，而这在60%里头，李佳琦和薇娅又占了绝大部分。 嗯， 其实当初淘宝为什么要推出这个直播带货呢？其实就是想。让这个天猫的这种商家，特别是这种品牌商家，有一个这种，有一个特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才做了这个直播。直播以后呢，因为本身这个淘宝呢，它自己又没有内容，没有流量，所以好多时候呢，其实这些流量呢，都是从，都是整个平台来给予的。所以呢，其实是淘宝直播把所有的资源流量都给了李佳琦和薇娅。 嗯， 其他的这些主播呢，你可以看一下今年预售或者说是之前的数据，这第三名的主播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谁， 是的， 他这个生态他没建立起来。 嗯， 整个来讲呢，其实就相当于淘宝用资源砸出了两个特卖店，这个特卖店呢是针对这些天猫这种商家的，李佳琦和薇娅，你除了李佳琦和薇娅你没有别的选择。然后呢，所以这些品牌呢之前跟李佳琦薇娅合作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地位。 嗯， 你要想给他合作，你就得交这个坑位费。 嗯， 就得交这个佣金。 嗯， 不光是这个全网最低价， 嗯， 你佣金也不能太低。 嗯， 因为等几百个品牌，就是很多品牌在等着呢，同一个时段要上这个，要上他的这个直播间。 嗯， 所以整个来讲呢，就长期形成了这种模式。而欧莱雅这个时候呢，在现在的这个节点，他出这个事儿。也说明其实欧莱雅它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今年呢，其实是这个抖音直播上涨得很厉害啊，并且抖音直播跟这个淘宝直播有很大的区别，它不只是李佳琦和薇娅，就是这种大主播，还有好多这种垂类的这种主播，它整个就是这个生态慢慢在形成。 嗯， 据估计啊，但是这个抖音它一直没公布数据啊，据都。估计今年这个整个的量能超过10000亿， 所以整个的这个整个直播带货的规模今年就是顶多是20000亿吧，就是估计啊，估计这个数据还不是特别准确。那个但是这个抖音就占了50%，其实这个另个50%啊，就大部分当然是还是淘宝直播啊，30%-40%，那个有还有一部分是这个数据我还没有统计出来啊，我是这个猜测 的，就是咱们定性的一个分析和基本的一个把握，明白， 所以整个呀今年上涨的非常快，所以呢，并且好多直播间的天天都在直播带货，天天都在直播带货，并且那个淘宝直播还这个抖音直播还推出了一个叫千川的一个产品，就是对于这个私域的商家特别有优势，就是可以通过投流的方式获取流量。就是以前的时候，那个我商家只要去做直播带货，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大主播呢？因为除去李佳琦和薇娅，别人都没有流量的，别人都卖不动货的。 对。 而现在呢，你如果没有流量，你可以去买。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年在双十一期间，这个除去什么什么这些大的品牌，像什么花溪生物在抖音上卖的也很好，什么鸿星尔克，这直播间里也有个1-2万人，是吧？因为都可以通过投1-2万人，甚至5-6万人、10万人，都可以通过投流的方式去获得，并且是货是一样的货，然后流量也一样的多。那我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报这个最低价，报这个还给你坑位费？所以这个商家他可能会算这个账，所以正好这个节点，他这个商家呢，慢慢的就明白过来， 反过味儿来了，是吧？ 对，不是反过味儿来，也是到了这个阶段了。还有一个，我那个花很多钱，花全网最低价，最终积累的粉丝还是你李佳琦、薇娅的粉丝，我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店铺去积累粉丝？是吧？是吧？为什么不播这个私域流量，天天在我的自己这里，所以整个欧莱雅，所以这时候爆出这个事情了，跟这个也是有一个这样大趋势，并且李佳琦本人是跟欧莱雅关系是很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李佳琦出道， 他一开始就是欧莱雅的一名销售， 一个柜员，对，并且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播是因为大概2017年吧，2016-2017年，然后。当时这个美万就是这个李佳琦所在那个现在的公司啊，美万和欧莱雅以及淘宝直播举办了一个这种主播大赛，李佳琦是脱颖而出的，所以其实是李佳琦和欧莱雅一直是战略合作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淘宝，而现在呢，就证明这个可能就是彻底的，不能说分道扬镳吧，因为欧莱雅它本身是世界500强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妆品集团，所以这个时候的可能是战略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以前也有一个趋势，就是李佳琦的确带火了很多品牌，但是呢，李佳琦只要一不带，你的销量马上就下来，所以对于商家来讲，李佳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慢慢的有一些品牌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未来的这个直播带货呢，可能往这个品牌的自播这种方向去发展， 就是 整个 官方旗舰店自己有主播，我坐在自己的旗舰店当中为大家介绍产品，提供折扣。 对，是是是，并且他可能要以后要把最优势的产品，这只是个开始，都会放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头，然后其他的大主播呢可能也会有，但是不可能说是常态化。 为什么这件事儿这么引发我们说从业者的关注，或者说是？大家的共同关注啊，首先呢，从某种程度上买了这个李佳琦或薇娅直播间这款产品的朋友，是觉得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我是冲着全年最低价，同时你自己官方也宣布了这是全年最低价来的，但是呢，我却没有享受到最低价的折扣。这是大家就是购买过产品的这一部分消费者非常。就觉得不愉快的地方，然后另外呢，我觉得相关从业者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像刚才黑马老师所说的这些现象啊。那我们继续往深刻挖掘一下，黑马老师，很多人都在说，其实李佳琦跟薇娅其实成也就成在自己的低价。刚才您也一直在说了，为什么能做起来？首先就是因为它价格低， 价格低自然而然就能够吸引一波流量，又因为价格低又因为流量大，所以呢它可以跟品牌之间有一个溢价的成分，我要收坑位费我才可以带你的产品，因为我带了你的产品，所以你的产品就会有一定的流量，这是之前为什么这两大头部主播能越走越强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人也在说了，那这个直播电商除了低价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玩法了呢？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啊？ 我就觉得其实是像李佳琦薇娅的话，他之所以成功啊，一方面是他个人非常努力啊，他个人的确是包括薇娅都是那个打榜打出来的，他非常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因为他是有一个淘宝给他的扶持，淘宝直播给他扶持，他那个有一个全网最低价这个标签，他是形成的。然后这几年，特别这几年，这个李佳琦和薇娅就几乎就被神化了，就是直播之神。他只要是就是这种神话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阶段性的，然后呢，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就这个行业就会发生变化，就是说是。其实是除去全网最低价之外呢，怎么说呢，可能其他的这种综合的这个东西也慢慢的会有综合的东西，整个的除去李佳琦和薇娅以外，其他的主播可能大家的信任度也会降低，对吧？因为李佳琦薇娅他有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同时在播的话，很多品牌可能会很多这个网友啊或者用户他可能会更信任官方旗舰店。所以说呢，以后这种官方旗舰店就和天猫店一样，就是说是它这个，你就是方式有变化。一方面呢是有这个就是直接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这种像淘宝啊、像京东啊这种旗舰店；一方面还有这种直播这种旗舰店，就是这种24小时在播。然后呢，对于主播呢，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工作。其实这个时候是。品牌的背书可能又会起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它肯定官方的旗舰店它不会卖假的，大家自然会有这样的认定，而这次李佳琦和薇娅为什么能够这么反应这么强烈，的确是这个欧莱雅是动了他的这个 根基嘛，我觉得这个根基是被触动到了， 对他这个人设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设啊，全网最低价，这是他能够跟一个是他两个个人的品牌，他不可能卖假货。 对。 第二是这个全国低价本来是他的一个标签，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会站出来。还有一个的确是在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发展历史上，这直播带货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走这个特价的促销的一个方式。其实在未来呢，直播带货其实还是有这一部分的职能，它其实跟传统的这种。直播电商之间的区别的确还有一定的功能，就是这种直播带货啊，就是这种特价呀、特价款呀、去库存呐、打新呐、还有这种不能说捆绑销售哈，就是一下子给你们囤很多呀，这是它有一定的这样的功能， 走量 的，所以它对，一走量，二是呢它可能场景化，或者说有一些新奇特的产品，它可能展示起来更直观一点，打个比方，你这个有好多有些产品，比如像什么洗衣凝珠啊，或者什么有些东西，你不去这种种草，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怎么玩、或者怎么用，所以它其实对一些新奇特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打新呀、种草呀，包括当然还有一个去库存的功能，所以它根据它这种直播间的这种属性来决定的，可能不只是这个全网最低价特价促销这一种方式。 其实说来说去啊，还是虽然是由这个新闻事件本身，我们去认为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实际上还是，我们之前其实跟黑马老师也多次聊到过直播电商，也多次说到过未来的直播电商的发展应该是以一种更不一样的形式去展示产品为主体，而不是说沿用直播电商。我们一直在聊哈，说直播电商它的起家是由于有去库存的渠道的需要，也有低价的可能性，才形成了现在的两大主播这样的一个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状况。但未来如果只靠低价 啊，可能走的并不是那么长远。那现在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也要由质变到量变，量变到质变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直播带货或者是直播电商当中，大家的一些就关于消费者的一些吐槽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直播间有一听众这么说，小妖说，哎呀，我觉得直播带货买的东西都特别坑，我买了都觉得不好用，然后但是呢还特别容易被种草，堆一堆，我以后坚决不剁手了。你看这实际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如果买几次，我买到的这个产品并不是说我特别的满意，我总是被那个场景洗了脑，种了草，然后回来了以后质量不好，价格虽然是便宜，可是呢堆在家里我又不用搁在那儿吃灰，下一次消费者就不会再走进直播间，或者说即使是再走进直播间也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戒备啊，我就千万提醒自己别那个再买东西了。还有你看这个小奥同学也说，我现在我要控制住自己了，我现在也不剁手也不买了。这实际上就没有促进这个直播电商这种还比较不错的除了图文形式之外的一种展示商品的形式能够带给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就像您刚才不是说有一些新奇特的产品可以通过直播电商去直播的方式去展示吗？我就不用说那新奇特的，我记得我有一回我好像在节目里讲过这个例子，就买袜子。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袜子它分很多种高度，你是到脚腕的，到脚踝的，还是到小腿肚子的，还是到膝盖以下的。有的时候你只看图片，或者说他哪怕给了你一些数字，你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直观。那现在在直播间你可以跟主播说，哎，你不是有那个脚的那个模型吗？你可以让他把袜子套在那个脚模上给你看一眼大概齐的长度，特别特别的直观。所以我觉得除了图文之外，这是展示商品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所以我也在想，未来直播带货更成熟了之后，是不是就是官方旗舰店主播在那儿展示商品就变成了他们的另外的一种，就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就是为了在那儿展示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哎，我这个黑白条，我这个宽度是什么样的，我这个肥瘦是修身的还是宽松的，可能就会有一个模特在那不断的展示，是吧黑马老师？ 对，他是有这样的功能。包括现在其实好多这个好多品牌啊开始看到这个直播间种草或者介绍功能的这种优势了，所以他开始都自己去建直播间，甚至有一些去找这种叫 DP 叫代运营，然后这代运营呢，你会可以看一下他那个直播间里的可能就没有几个人，但是他也是几班倒，三班倒，或者一天可能16个小时，或者说甚至24小时都在直播。他这个功能呢，就是反正成本也不高，是吧？你比租一个线下店面，其实现在好多时候线下店面也就成了一个体验厅了，对吧？但是你成本呢？你现在店面那个房租是很贵的，而这个呢可能现在没那么贵，然后你就雇几个主播在那儿24小时去讲 展示一下。 对对对，并且还有这种专门代运营的公司，你交给他来给你来组织就行了，然后按照你的要求给他去搞直播间。所以说呢对于一些这种讲解类或者说这个产品啊，就是特别是之前像有那种电视购物属性这种产品，它更容易在这个直播间里24小时的去给你滚动的去介绍，去种草。 我们说了这么多，说的都是直播电商的展示的形式，但是呢，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直播电商到底能走多远。刚才我们也就今天互动的话题啊，就是直播电商到底能不能救电商？实际上，直播电商也因为疫情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发展，但是如果只靠低价，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很久啊，只靠低价可能走得并不长远。那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者的这个权益。我们看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啊，此前也出台了一些像电子商务法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等，它是围绕传统电商来进行监管治理的。那这些办法其实也应该适用于直播电商。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一些平台也应该积极地站出来去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刚才黑马老师一开始上来就说了，其实直播电商不仅仅是淘宝在做，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的平台型的企业也开始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特梅普吧，还说到那个目前抖音也要做电商，一直在挖人哈。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应该是看到了这个行业未来能够带来的很大的成交量也好啊，流 流量也好啊，但是呢，还是最核心的问题，怎么样去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消费者其实都不只是局限于，我觉得是咱们买东西的人。那企业入驻一个平台，企业实际上是这个平台的消费者，他们的权益也应该共同得到保障。这样直播带货这个方式才能够说作为电商的辅助的一种生态，能够越走越远，能够帮助咱们消费者合理理性的去进行消费，而不是说我全靠这图片 PEP 啊，滤镜很好看，然后这个买家秀跟卖家秀之间差很多，好，我帮机退货了。那有了直播电商，可能大家看的更直观，你买卖的成交可能会更高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黑马老师，后续我觉得关于直播电商应该还会有更新的一些业态的发展或者是成熟，届时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更多的聊一聊。 好的，好的，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再见。 截止到目前啊，没在咱们直播间看到在欧莱雅这个李佳琦跟薇娅直播间买欧莱雅这款产品的朋友啊，没关系，如果您听到这期节目的话，也可以择时找一机会在聊天室给我发一悄悄话，看看是哪位朋友啊买了相关的产品，咱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您的这个现在心情几何，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啊。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这世界大千祖传的美貌，在你魂魄里，幸福的味道挥洒在汗水间，一面旗就是东方容颜，一个梦装着千秋百年，看过了太多的星移斗转，你的爱海枯石烂也不改变，这里的温水千山，这里的水要走向明天，你的胸怀海阔天宽，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